好，第二節翻嚟啦，咁啊繼續講下啲股市股票先啦。 頭先啊講緊啲中資銀行啦，咁啊其實都唔係最慘嘅，今日有隻咧就全日最弱嘅藍籌股，應該知邊隻啦，就平保啦。咁就嗱，咁啊冇得講啦。咁啊而家因為佢嗰個限售股流動嗰個拖累啦，咁就而家講緊就係話。應該嗰、那個到期啦，咁三個主要嘅持有人呢就會估即係有機會呢，即係五年嗰、那個減三年嗰個限售期過咗啦，咁到下個禮拜一就到期，咁就有機會呢有沽售呢個 8.6 億嘅 A 股，咁等於幾多呢？就等於呢喺中國平安嘅總股本 12%， OK， 咁價值呢大概係390億元。 嗯， 咁啊，今日 A 股就少少地跌 8.9% 啫 ，OK， 咁導致到咧 H 股都唔會好得去邊啦，咁啊跌咗 1.97% 就去到 59.7%， 咁當然啦，曾經都低位就 58.2%， 都好似就飄翻上跌5多多啦，咁但係喂講真呢、這個消息咧的而且確咧都幾嚇人嘅，咁邊三個主要股東咧就分別係深圳市新豪時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景澳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同埋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咁佢哋咧揸住呢8亿几股嚟讲咧，咁就以呢个咁嘅消息咧，就即系大家担心就会有个即系恐慌性，都系要抛抛佢，因为始终都系唔系咁稳定啦。咁同一時間啲大行都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就叫大家呢都用返啲比較觀望嘅態度呢睇返呢隻嘢，咁如果揸咗嗰啲呢其實又唔使太驚，但係就千祈唔好咁樂觀嗰啲囉，係咪驚唔驚㗎？其實 Mandy 你覺得咁樣即係佢呢個咁樣出嚟會唔會真係拋呢？其實唔會自己拋曬自己啲錢啩，即係越拋越跌㗎嘛，係咪先？冇理由咁笨嘅佢哋就。 嗱咁啊，成個市況當中唔同嘅時候都會有啲嘅大飛解禁㗎啦。咁、大飛解禁嘅時候，其實都會經歷咗08年呢一疫之後，我哋見到就係話國內啲大飛解禁其實都會選擇比較有秩序地去進行嘅，咁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點會一下子沽曬12%嘅股本出嚟咧？ 即 係 沽曬仲得了嘅，我心諗。係 啊， 驚亦都無可厚非。 咁通常因為本身如果你喺個 market 嚟到，即係沽嘅時間咧，同樣你會影響到個 price 噶嘛。咁、你越沽越低，亦都唔係股東希望見到嘅嘢，所以大部分呢啲大手貨咧，都係以一個嘅批股形式嚟到去進行，即係中間要有啲 middleman， 有啲 agents 嚟到去做呢啲嘅批股。咁亦都好多投行好樂意做呢啲嘅 middleman 嘅，咁都會係咁樣嚟到去分貨，所以喺個 market 上面心理影響就一定有㗎啦，但係實質上面係咪真係個影響性去到咁大呢？咁既然你話港股大家見到呢輪其實都係喺個 range 咋嘛，咪19500到20500咪落落去呢個 trading range， 咁我哋嘅策略都係啦，去到20500樓上，咁短炒嘅就走部分，跟住去返到去19400度樓下，咁先至慢慢去留下啲平嘢，咁樣都係用返呢個策略啦。 不過始終覺得三月份過後呢，即係你話查話查，始終我覺得大陸啲錢呢，即係佢而家話要查就啲錢要用返落去啫，但好簡單講，即係我而家我有100蚊喺度做緊生意嘅，我借100蚊返嚟做生意，咁嗰100蚊做生意，我本身做生意嗰啲錢走咗，根本又咪又係即係借返嚟啲錢咪又做返落生意，係唔會有影響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三月份啲錢呢，始終過完農曆年大家清醒返少少，開始即係坐返埋個位度，開返住部電腦望下啲股價跳下跳下呢，啲錢又會留返落嚟呢，到時候會好好多，我覺得。 都我諗我哋兩手準備囉。 咁啱係囉。兩手準備係幾時都要嘅。 如果你話今年因為全世界都講緊就係話第二季係退市嘅，即係退市年啦，係咪，或者退市嘅季度。咁如果有返真係咁上下調整幅度嘅時候，人哋好悲觀，你起碼有兩手準備嘅時間，你又咪有多餘嘅子彈喺低位嚟到去鬧平貨囉。咁老實講，你話港股嚟到現水平嘅，好似啲內人股再調整一下添，去返到去10倍市盈率、11倍市盈率，點解唔抵買啫？如果你中長期嚟到去睇，咁但係中間短線你要有心理準備囉，因為而家個市個 fundamental 係要離淡去㗎嘛，而家你 聽日仲要講埋話要去集資啊、供股啊，咁內人股都可能俾人再坐多一陣，亦都唔出奇。但係你用翻一個價值型嘅角度嚟到去睇咧，其實好多 H 股嘅股份咧開始即係有翻佢嗰個內在潛力個價值。有時好得意嘅一個市，23,000啊，個個睇28,000係嘛？咁啊落到嚟嚇。20,000樓下嘅時候，個個又話調翻轉槍頭，又話睇16,000。咁我諗人哋好悲觀嘅時候，我哋唔需要咁悲觀；人哋好樂觀嘅時候，我哋又要謹慎啲啦。 不過平保如果真係唔驚佢即係大量沽嘅話，其實如果佢借呢啲， 你驚你咪博反彈，你咪揸角手咯。 但係我又覺得呢啲位咁你跌咗咪抵啲買咯，因為你聽日就應該如無意外，日本有一隻叫做咩第一生命就。全日本第二大的 IPO 就會上市的、 嗯、 跟住 AIA 就好像是應該4月定5月又會上市，即是嚟緊有很多保險 concept 的東西，即是如果又做得好的平保又不走的嘛，啲錢不走的那 又覺得個市場好的又做返起，那點解唔趁呢啲機會又可以留下呢？ 唔係，同埋你頭先所講嘅全部都係啲內地公司啦，咁始終有兩樣嘢㗎嘛，一樣叫中投，一樣叫匯金㗎嘛，咁應該冇乜太大問題嘅。咁反而問多 Mandy 一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到啲內銀股集資啦，其實中國銀行都即係3988一路都傳緊話，即係有可能會集資啦，即其實如果當佢個消息出埋嚟，應該就所有嘅內銀股壞消息都差唔多過曬㗎咯。 市場其實都是預咗第一季好悲觀嘅消息，就係講集資、講供股呢一樣嘅嘢。咁開始真係嚟到去落實嘅階段嘅時間，咁市況都差唔多嘅。咁我諗睇位囉，有啲嘅股份。不過我始終我都係鍾意揀工行同建行多少少嘅。 OK， 咁啊好，咁啊股票就差唔多啦，咁啊交返俾阿 Mike 啦，因為見到其實呢一刻個金價呢都亞灣大約企咗喺$1,100到嘅水平咗。 而家金價都係上落市為主啦，其實每年呢即係喺呢個傳統淡季嚟講，即係息金嘅傳統淡季，個金多數都係上落市嘅，因為佢升就唔係好夠力，高位冇乜承接，但係落到低位呢又有好多人撈底。咁其實而家影響住金價最主要都係兩嘢，即係市場關心緊，一個呢就係歐洲嗰方面，即係嗰個債務問題啦。第二就是美國嗰、那個即係個息率嗰個趨勢嘅走向，咁其實歐洲嘅債即係債務問題就好難一時三刻解決㗎啦，咁其實越鬧越僵化。但你會睇到呢喺比如喺星期一咁有消息傳出嚟，當歐洲話有即係200多億咁嘅支援呢係有機會撥俾希臘嘅時候呢，嗰、那個金價都係即時有一個即係利好嘅反應係升咗上去嘅。但係當有人出嚟澄清喂呢、這個係流料嚟嘅，咁個金價即時又回落。咁調返轉另一邊呢，你發覺當美國嗰邊傳出話就要調嗰個貼率嘅時候呢，其實金價都有個即時嘅回落嘅。咁如果純粹好似以前我哋睇法就係、是、個美金升個金就跌啦，個美金跌個金就升呢，其實呢段時間就唔 work 嘅。你發覺個關係呢就係、是、話當一啲利好歐羅嘅消息出嚟嘅時候呢，咁美元會弱啦，咁金係會跟住升嘅。因為即係當利好歐羅嘅時候，即係話歐洲個債務危機有啲緩和啦，咁金嗰、那個即係相對於美元跌嘅時候，金就會升。但係跌返轉頭，如果係利差即係利淡歐羅嘅一啲消息出嚟嘅時候，咁好多外幣都跌啦，咁美匯又升啦，但係同時個金嘅跌勢呢相對於外幣嚟講係少好多。即係相對嚟講硬淨啲。但係調返轉，如果一啲消息出嚟係覺得咦美國息率可能有機會提早加喎，令到個美元本身自己有一啲因素去走強嘅時候呢，咁個金就會有一啲即時嘅反應。即係你會發覺市場人士點樣去睇個金呢，佢覺得歐洲如果個問題搞定嘅話呢，咁金就應該升嘅。但如果美金係佢有機會提早加息呢，咁個金就應該跌啦。即係一個咁樣個方向去行。咁變咗就你就唔可以純粹睇住嗰個美匯嘅走勢呢去睇個金。咁而家呢市場就都係幾 focus 喺美國嚟緊嘅息率，因為呢眾說紛紜。雖然調高貼率之後呢，市場好多人都覺得美國可能係即係最早加息嗰、那個，有啲人甚至覺得9月份就有機會加息㗎最早。不過呢喺呢段時間即係出咗貼率呢單嘢之後呢，美國嘅官員呢都不斷咁樣係向市場即係暗示又好明言又好，話其實我哋嘅貨幣政策係冇變啊，我哋短時間內都唔會加息㗎。一路咁講呢，你會令見到佢上次個金價喺貼率一出咗之後呢，佢跌到去即係見過係1,100樓下嘅 110几嘅，咁但係慢慢慢慢呢又爬到去前几日上返1120楼上，咁係其实佢都係呢段个位波幅㗎喇。我觉得呢喺呢段时间即係佢上上落落嘅时候呢，你好难期，暂时我觉得睇唔到佢会好短喺短期内呢会落返去即係之前104几嗰啲位，因为你见到尽管美金升得咁高嘅时候呢，其实金价个跌幅呢都係相对以前嚟讲係个位係高咗好多，即係 range 係高咗好多。咁变咗我觉得喺呢段时间如果你上一次即係我哋年头嗰阵时我哋都係建议大家1080啊1050呢啲位去买嘅，但如果你嗰阵时冇买嘅话，你而家想即係有冇啲低位入市应该咩位去入呢，我自己觉得就如果佢落返1100蚊楼下呢都可以开始买㗎啦，即係就未必可以等到佢呢1050嗰啲位。 OK， 咁所以即係总之就如果见穿咗1100蚊嘅时候就可以慢慢。 同埋我都觉得佢因为佢始终都係淡季啦，佢如果去到高位呢未必有咁多实金商去承接㗎，所以如果佢短期去到挨住103几或者接近1140嗰啲位呢，咁你都可以减持返少少嘅。 好，咁啊唔該晒咪先。咁啊答咗部分網友嘅問題先啦，咁啊首先問一問啦 ,Mandy 都係關於商品嘅。咁啊有位網友就話佢3.65買咗五月份玉米嘅 mini contract， 咁佢係做咗三倍杠杆嘅，呢個價唔OK呢，即係可唔可以俾啲意見 佢。佢咩月份話 ,sorry? 五月份。 五月份3.65，咦有錢賺啦咁佢。咁琴日最高夜晚呢玉米就試過衝上去387，咁即係3.87。美元一普息二啦，387美仙啦，但佢上到去嗰下呢佢好快脆，琴日如果你唔係一早擺定個止賺盤呢，根本啲人就 profit taking 唔到㗎。咁因為今晚呢啲美金強㗎，咁所以商品一開始呢都會有個短線嘅回吐壓力喺度。咁不過中長線呢農產品呢其實喺今年較後嘅時段呢係可以睇好㗎，因為今年其實你睇返啦有部分的地區呢其實已經是顯示出呢正常的降雨量比起去年來說呢其實是下降的幅度呢是少了 50% 的。我當然這個範圍未去擴即是去擴散去到全中國不同的省份啦，但是剛剛現在冬天有即是有我們說收成的東西是冬麥啦，還有一些地區譬如好像雲南啊這些是盛產茶葉的地方呢，其實收成的失收情況都很嚴重啊。所以你會見到呢有些人就未必很留意商品市場啦，但是最近這個幾月呢那些斯里蘭卡那些紅茶茶葉的價錢呢都是升的幅度呢好短時間都升成20%上嚟。咁玉米咁當然同茶葉冇關啦，咁不過就而家呢啲階段呢其實呢玉米就唔會失收嘅，因為每年呢去到3月底嘅時候呢美國農務部就會公布個耕地面積。咁跟住去到4月初就慢慢開始播種啊，咁跟住先至係一個嘅生長期。咁當天氣有啲咩變動啊，又或者土地夠唔夠濕潤啊，令到佢生長好唔好，都係打後嘅時間。喺呢個階段呢其實就冇失收嗰啲影響。咁所以影響佢嘅嘢呢最 strong 嘅 impact 呢就係美金啦。咁如果當美匯係處於強嘅情況底下呢，咁玉米呢個升幅就會受到一定嘅阻礙啦。但係當佢美金弱返嘅時候呢，玉米嘅升幅呢就可以去較為好。咁佢如果係做5月份嘅 contract 呢，喺4月份就會到期啦。咁如果佢3.6幾嘅，不妨而家可以去走一轉短嘅 profit taking， 跟住再落返去3.6嗰啲嘅位置可以再揸一個嘅。 OK， 咁另外有位網友就其實就佢琴日問嘅，咁我諗今日答佢啦。佢就話依家用緊嘅證券行嘅手續費呢，即係佢講緊期貨啦，咁單邊嘅費用就好高，因為佢去到50蚊美金。我唔知道佢係一張定係 唔係高啊？呢個係 market 價錢嚟嘅。 呢個係 market 價錢。 呢個係 market。 咁佢就想問下有冇啲平？ 有，你喺美國開户口啦。如果你本身譬如你係美國公民啊，又或者你喺網上嚟到去，不過都麻煩嘅，即係你可以嘅，譬如話你喺網上面嚟到去 search 咗啲美國嘅公司，你又認為信得過嘅，叫佢寄個 contract 過嚟俾你嚟到去開户，跟住你啲錢要自己打去美國嚟到去做，喺美國嚟到去開户，咁嗰啲就好平啦，可能講緊 7蚊美金或者10蚊美金都有一張。咁但係你要諗喎，因為你每一次匯錢去美國嘅時候呢，其實嗰個 transaction cost 香港打錢過去可能唔多過幾多錢，或者幾多錢匯豐又要過橋濕下腳啊咁樣，又或者當你去即係安排提款嘅時候亦都係比較係麻煩啲囉，會係。但係香港就算你新鴻基嘅大福啊，或者我哋啊，或者係好多間都係咁樣個價錢啦，唔會太大分別。 你其實打錢，即係你匯錢過去入去嘅時候，你香港呢邊都收你十零廿蚊嘅美金嘅收入費㗎啦。咁其實條數就差唔多。 咁係我都未入市，佢就收咗你十幾廿蚊，係匯豐啫喎，佢都冇 risk 喎，係咪？佢亦都唔需要破壞啲咩服務俾，咪都要嘅，佢要幫你匯錢過美國嘅。 嗯，反而我想問，因為 Mandy 見到即係好多 啊，可能佢如果佢喺新加坡即係開户都應該會平啲嘅，平過香港嘅，因為香港大部分參與商品期貨都係比較係 unit 啲，即係少數嘅一群，多數係一啲專業投資者為主啦，或者啲 institution 啦。咁但係譬如話喺新加坡啊、美國啊咁，比較多呢啲公司提供服務，咁所以嗰個手續費應該會平好多嘅。 咁反而即係其實想問返 Mandy， 見到好多即係無論網友又好或者其他人都好，好多時聽到農產品嘅期貨主要都係即係玉米啊、大豆啊，咁甚至小麥啦，好少話即係去到咖啡啊或者其他嘅。咁點解會係咁樣嘅？ 嗱，唔係話咖啡參與少，咖啡其實呢如果以農產品當中是食物，我們說那個 value, contract value 其實是很高的，是 soft commodity 的一種。不過呢，種咖啡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呢就是墨西哥啊、越南啊、哥倫比亞比較是高山種植的地方。很多時候就看個周期啦，咖啡是可以是那個波動性很大的，因為多數我們的冬天呢就是他們的夏天。他們的夏天又是我們的冬天，即是跟我們相反的。咁差不多每年他們的冬天呢就是6月至9月的時候就是他們最冷的時間。咁通常我們就是說那些時間他們會有霜雪，就會影響了咖啡的收成。咁那時候6至9月呢啱啱個 cycling period 呢炒咖啡就最好。咁而家唔係6至9月嘛，而家係講緊係2月呢啲嘅時間。咁通常2月呢啲嘅時間 range trade 大家就好少會用咖啡嚟到去做 range trade 囉，都多數都係用谷物類咁樣為主啦。咁 soft commodity 嘅糖參與者好多㗎，咁你睇下糖王發達起家咪又係呢啲糖參與者，其實你28年高位喎 ,record high 喎，咁嚟到呢一刻28年高位梗係參與者開始少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喺10年低位嚟到去開始買入，等到個28年高位，咁大家開始離場嘅時候，冇理由你仲呢個時候撲入去㗎嘛。不過你話你話後位去沽咁你就要即係睇住呢，因為好多時要估個市邊個係頂呢，你就要有耐性，因為你沽完之後佢未必係即刻跌㗎。咁而家 sugar 其實有好幾樣嘅commodities 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係偏高而唔合理嘅水平，譬如話講緊糖係比較高啦，另外如果你話商品當中一啲基本金屬嘅，其實你話銅價其實都唔合理嘅，上到成即係早輪上到成7400呢啲嘅位置，因為你金融海嘯前都係講緊8000咋嘛，係咪？咁8000仲要係 crazy price 嚟，嗰時經濟好好都講緊係啲廠頂唔順呢啲價錢㗎喇。咁去到而家呢啲階段譬如好似 rubber 咁樣啦，最主要我嚟做橡膠，其實個價錢都係好偏貴唔合理嘅。你而家仲多埋 Toyota 單嘢嘅，都會幾直接打擊，就係話好多日本車嘅一啲嘅消費群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我諗你揀 commodities 嚟到去買，你就要都要去睇下個價位嚟到去選取啦。咁呢輪谷物類個價錢就比較偏低啲，但係 soft commodities 當中糖嗰啲比較高，所以如果佢真係諗住買嘅，我諗你盡量忍下，唔好呢個時候入去啊。 我突然間喺度諗緊咧，就係嗰位網友就話50蚊美金可能偏貴，但係頭先譬如話聽 Mandy 一直話，咁譬如舉個例，我同 Mandy 開個户口去做嘅，其實佢有一啲嘅真係可以貼身到，即係你如果盲中落去，你走去買咗糖。或者你真係沽咗糖都死啦，係咪先？你25年高位嗰陣時真係沽，咁點知變咗28年高位，你都坐咗3年啦。即係有好多時候就係話我諗網友最緊要我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話，如果係有一個 人反而可以喺貼身喺同一個地理環境底下可以幫你跟到個 account 呢，有陣時個價錢呢就我覺得唔係太 sensitive， 即係講笑咁講，有好多客人就係話我唔介意你收得我貴，最緊要賺咋嘛。係咪咁，所以喺即係如果係同 Mandy 開，我覺得呢就收100蚊美金都抵到爛嘅。 嗯。 多謝。 OK， 咁另外其實想問多 Mandy 一樣嘢啦，即係。 咪咁我即係我中立啲啦。因為呢有啲投資者呢佢哋係本身自己識嘅，咁佢唔需要人哋幫佢睇 account， 咁佢係想佢想自己做，但係就想搵平嘅，咁即係等於好似由我哋自己咁樣，我哋自己買股票，我唔需要個顧問為我提供服務㗎，係咪？但我要平囉，咁咪好簡單囉，咪搵 discount broker 一定係咁啦。咁如果你好知道自己嘅，咁其實你上網去抄啦，美國好多呢啲咁樣公司，不過你就唔好嫌煩氣咁樣。但你話咦，有冇佢哋有冇啲咩其他網上好啲嘅方法？譬如話你喺 eBay 買嘢或者 Yahoo 買嘢，都有啲好啲嘅方法嚟到 pay 啦，係咪？咁嚟到找數，咁究竟佢哋有冇提供呢啲服務呢？我就唔知道。不過我知道，如果佢係想平嘅，美國開倉嚟到開户口咧，係可以好平嘅。 OK， 好。 好似買股票買美股係可以。你俾個月費，你係俾七蚊美金係任 trade 㗎喇。你鍾意你鍾意一日走幾轉 City Group 都冇人理你。 明白。好，咁另外問返 Mandy 啦，即係我諗幾位網友都係想問即係油點睇啦，因為見到早嗰輪即係我諗早兩日到啦，咁上返去$80啲位，咁然後今晚又碌返落去78.7呢啲位嘅時候，咁究竟即係油價係會向下定係繼續 keep 住喺呢啲位度行呢？ 其實上個星期佢都應該要回，不過就多咗法國罷工呢單嘢啦，咁所有電油廠啲工人就罷工，咁亦都係充分反映咗喺個價格身上。咁伊朗嘅核問題亦都係醖釀咗一段時間，咁所以造就到前個星期、上個星期美金係比較強嘅情況底下呢，所有商品都有回吐，唯獨是呢石油呢就真係不跌不得止，仲要係倒升嘅。咁你話個蒸馏油嗰樣嘢係少咗，但係就不至於可以嗰下抽到就係石油挨住成$80。但係我哋睇返期權盤上面呢，似乎即係都仲喺未來呢三個月入面，未來呢一季呢，油價係脫離唔到呢一個嘅65至85蚊呢個 trading range， 呢$20就會喺呢個幅度入面去行，你要佢升穿85，短線都幾難。 嗯，咁即係如果既然係咁嘅時候，其實去到呢啲可能$700-800啲位，最好都係睇返向下睇會好啲嘅。 你分段嚟到去做囉，咁你唔知即係始終你話係咪 exactly 攞到最高嘅，如果你話我可以有五張 buffer 去做嘅，咁你$80樓上，咁你每一蚊估一張囉。咁不過你又要去計，因為 oil 呢個 contract size， 一張 contract 呢佢都成1000個 barrel， 1000桶㗎。咁變成一張market value， full value 就等於$80,000+美金㗎啦。咁你做五張就等於五張咁等於成$400,000美金囉，你要去計一計條數囉。咁如果你話哇，個成本咁大㗎，原來我要嗰個 capital 個 requirement。咁當然你用按金去做唔使咁多嘅，但一般如果你要做商品做得成功嘅，其實供幹比例係真係唔可以大過5倍囉。你去到5倍以上去到10倍嗰啲係好難控制㗎啦。即係贏起上嚟梗係贏得多啦，但我自己做咁多年，我未見過人哋話即係做15倍供幹係可以做長勝將軍囉。只有你一路贏到咁上下，你都會輸返曬俾個市場。咁永遠師傅教落都係啦，做商品市場當中呢其實係唔可以貪心㗎。你五倍以下你係 controllable， 你係就算你有啲乜嘢係有時手緊價位逆行情嘅，你可以捱到佢返嚟冇問題。但係你一過咗你能夠承受嘅幅度呢，你會反而係一敗塗地㗎，係即係唔可以去做到咁盡 㗎。嗯，所以各位網友要留意一下啦。 係啦，我諗初學者嘅真係唔好多過5倍囉。 OK， 好。 OK 㗎啦，雖然賺即係雖然賺係賺少啲，不過你諗喎，有陣時你捱緊價位嘅時候，同樣你又捱少啲啫。 嗯。有網友就問啦，即係邊一度可以買到啲即係香人民幣香港嘅企業債券，即係香港出嘅人民幣企業債券啦。 嗯，如果你哋有户口，譬如話喺恒生啦，咁佢哋都有special arrangement 可以去做呢啲㗎。 係啊。 咁即係你有冇啲 suggestion， 佢就話邊隻好喎咁樣講。 邊隻好啊，咁就要睇，因為都幾參差㗎，你唔好買，你唔好揀內房囉。好似恒大咁樣十三厘息，我好似幾吸引咁，但係同樣啦，即係佢要發債用到十三厘嚟到去發債，咁你計下即係個 risk 都相對性係較為係大囉。我諗你這個市場其實已經好公平㗎啦，如果你揀返一般係講緊係企業債七厘，講緊七厘息嘅以下嘅，其實個風險係可以接受嘅程度嘅，但係如果你一去到嘩八厘息九厘息過外嘅，同樣個風險上面係會高囉。 OK， 好，咁啊最後啦，咁啊有位網友就想問返 Mandy 嘅，就係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啦，期指就會結算啦，咁想問返究竟個市會唔會即係夾高去收返呢咁樣講。 嗱，今日個市其實個市今日都幾假㗎，你諗下幾分鐘國內大陸跌得最多嘅時候，香港就零零舍舍自己升，日本冇升㗎喎。 日本冇升。內地跌緊五十幾點嘅時候仲要咩、收市跌，雖然跌二十幾點。 台灣都係跌緊㗎，跟住外圍嘅你睇道指期貨嗰時候都仲係跌緊，香港無啦啦升啲咩，冇啊，唔係就係升就匯豐囉，匯控已經托住個 index， 即係一定嘅比例，跟住啲內銀可能係打彈啊， 再加啲地產股。 再加啲地產股啊、新地啊、長實嗰一堆彈上嚟。即係你會見到個成交量喺咁細嘅情況底下，其實有好多嘢都唔係話好實在好真實㗎，所以呢啲事雖然係見到我哋就係話有得賺，都雖然係 PE 係低，但係有啲位置我哋都會選擇係 hit and run 為主囉。 嗯， 仲有好多嘢都唔真實，係啲咩嘢呢，啱啱我手頭上就有個數據嘅，咁就啱啱商務部又出咗個數據，就春節黃金週呢，即係23至19號期間呢，咁嗰個全國個消費品市場呢就非常之好，嗰個銷售個快速增長嘛，由呢個生活必需品價格呢整體平穩啦，咁全國實現消費品零售額呢係3400億人民幣，咁比舊年嘅春節嘅時間嗰、那個黃金週呢係增長咗 17.2%， 咁唔知真定假啦，個問題就係舊年個春節咪就係金融海嘯之後嘅春節囉，咁而家咁增長 17.2%， 咁係咪真係代表真係好好呢，咁呢個唔知嘅，咁但當然咁佢譬如話通訊器材啊、金銀珠寶、服裝、家電啊等等嗰啲嘢咧，都有個唔錯嘅增長嘅。咁其中咧嗰、那個煙酒銷售額咧就增長 16.5， 增長 13.2。咁嗰個零售企業食品咧就增長 16.5。咁啊通訊器材咧就增長 19.2。咁啊金銀珠寶都增長 19.1。咁啊鞋啊帽啊嗰啲咧就增長 17.7%。17% 同埋帽就增長 14.6%， 咁家電呢就增長 15.4%， 咁熱烘烘地呢其實就好多大行呢，譬如話瑞信啊，咁出嚟講呢話喺消費必需品嘅服裝類啊等等嗰啲呢，喺09年嘅業績呢有機會獲得大幅嘅增長，咁主要因為內需嗰個市場呢係好大嘅信心。摩根斯丹利出嚟呢就直頭講呢，就話中國百貨商店類嘅股份呢極為吸引，咁啊眯埋對眼就要數啦，咁佢就估計呢零售類股呢喺2010年嘅盈利增長呢會係 20% 至 50% 嘅，咁啊3年嘅複合嗰、那個年增長率呢由20%至 33%， 咁啊全線呢就睇好呢啲咁嘅消費類股份㗎嘛。啊講開消費類股份呢，咁啊琴日呢就喺呢、這個Times Square 見到呢，我終於第一次見到人著李寧啦。即係寫住李寧個乜頭啦，咁有件sweater 啦，原來個款真係比我想象中係靚嘅。 靚就我返去見過嘅嗰陣時。 OK 靚嘅。 即係早已經早幾年見過，咁你話。 好有 Adidas 嘅陰影喺度啊。 款唔差嘅真係，咁啲料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嗰陣時因為我都係喺成都見到啦，未我到依一刻喺香港即係聽你講我先知道 喺香港見到。唔係我真係想像唔到啦，譬如話我啱啱weekend 嘅時候買完對特價波鞋俾我個女咁樣，啲細路仔腳大得好快，咁見到咁平咪即刻買啦，一買就唔同 size 買齊佢啦，平到點呢，一對飄馬嘅波鞋，咁個腳嘅右下角嗰度呢就印住個 Ferrari 嘅公仔嘅，咁真嘅話唔係老返嗰啲 A4,169 蚊一對， 咁我就已經就5號、7號、9號、11號、13號咁樣同我買嘅，唔該咁樣。咁啊， 咁囂張，即係唔係每隻顏色，我每個 size 要一對。 唔係因為你小朋友係會隻腳會大噶嘛。 佢會唔會厭啊？同嗰個款。 咁你諗，唔係有兩個女，佢哋可以咁樣一個就五號，可能去到九號，可能係去啦。另一個就七號咁啊，十一號啦，可以咁。不過你諗下，喂。我真唔明喎，169蚊嗰對飄馬波鞋，我唔知李寧嗰對波鞋賣緊幾多錢，又或者特步啊361度啊啲係賣緊幾多錢，即係我唔知你要用幾多錢先吸引到我買大陸波鞋囉。 個重 點即係大陸品牌波鞋。 重點在於 Mandy 間屋呢淨係同一對鞋可以買七對，你諗下佢有幾大間屋同埋有幾多鞋櫃就知道啦。仲有個女話未計佢自己嗰啲 位。唔係即係唔係講呢個問題，但係你諗下。一對飄馬波鞋講細路仔波鞋係講緊169蚊咗喎，跟住我見到哎咁咪一家大細不如都老公都買一對俾佢啦，咪自己買一對，咁大人都係200多咗喎，你諗下係咪，咁究竟大陸嗰個市場上面人均消費大家去睇嗰個錢銀嗰個程度，佢又唔係炒款波鞋，即係點用啲乜嘢嘅吸引程度，係咪真係體育用品嘅市場係可以個潛力咁龐大呢？所以一路以嚟呢係 convince 唔到我去揀體育用品股嘅。我揀內需呢我係會揀譬如話金英百貨啊呢啲嘅即係百貨嘅百貨股。咁如果內需消費入面呢我寧願揀家電嘅。因為我返到去國內我係見啲人係買電視嘅熱潮到呢一刻都仲係好熱切，冇他嘅，舊年就家電下乡嘛，今年就家電以舊換新，一部電視機做國內公民可以補貼7000蚊，唉我都想諗下點樣去攞返個國內 戶籍。 咁所以我諗如果去揀真係到呢一刻你都即係好難去 convince 我去買嗰啲特步啊嗰啲嗰類型嘅嘢。 其實佢哋 market sharing 都仲係好細，即係如果同 Nike 啊啲Adidas 嗰啲比較起嚟呢都係幾個 percent 或者十零個 percent。 我喺內地就你話李寧嗰啲就仲係好，即係佢個市場佔有率好細囉。咁但係就係要睇佢哋再打落去嘅時候，即係越嚟越啱啱成長嘅小朋友咁青年人究竟可唔可以cover 到即係去消費到佢哋呢，呢個係睇個嗰個展望囉。咁但係事實上佢哋喺國內行嘅 marketing 係都幾即係都幾洗腦形式去行嘅見到就。 唔係好頓時間令我諗起呢、這個少林足球佢嗰對波鞋補完又補補完又補咁樣。即係咪究竟體育用品股係咪真係要俾到咁高 PE 去呢？我到呢一刻喺我心里面都系好大嘅问号。 不过同意 Mandy 讲嘅就系，即系特别系百货公司喺内地咧，你见到系即系一年到我谂系到夜晚嘅时间咧，每一间百货公司都系 排队个人龙啊， 系多人到傻， 系排队俾钱个人龙啊吓。 所以百货系反而系。我都同意係 OK 個體育用品。 安全個體育用品囉。體育用品太多存貨嗰個巧妙喺度啦。即係你好似361度咁，點解臨上市前即係佢嗰個周轉期係可以突然之間變咗咁長呢？人哋嗰、那個貨款期又咁遲先找數呢，由得呢變咗。咁嗰啲舊嘅存貨好似之前波斯登咁都係一樣有呢啲問號喺我背後㗎。咁佢生產咗咁多呢啲羽絨出嚟未賣喎啲存貨，咁點樣 mark to the market 呢係咪？咁究竟過咗款使唔使減價呢？定係出年冬天可以保持原價呢？即係呢啲係嗰個透明度上面相對我哋普通人難啲去觸摸。 OK。 不過林散場就的你俾我 update 得最後一樣嘢就係東亞銀行呢，我不嬲都有講開有十幾個人買呀咁樣，而家就今日呢曾經一度呢上個28.8呢貼近佢5天線29蚊嘅。咁最後都收28定28個1毫半呢最後嗰個冚價啦。咁就喂似乎呢我一路講下呢跟住啲大行跟我講啦，花旗出咗個報告呢就話呢係由呢、這個中性呢就變買入㗎，咁就因為呢佢內地業務就向好，咁令到內地嗰個業務淨息差呢改善呢，今年亦都會增加20個網點，咁 我啊睇准佢咧，嗱佢嗰个嗰日公布业绩好完之后就回一回之后咧，就零零林林又抽过上嚟啦。其实以佢同中国嘅关系咧，就我觉得梗系有啲好嘢咧嚟紧会有嘅，咁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一下。 好，咁啊最后报下价先，咁啊道指一跌咗76点，10306点。另外啦，金价方面跌咗10.2美元，1103蚊美金。油价跌咗1.14，78.97。美汇指数80.688。咁啊，今晚系咁多啦，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拜 拜。 拜 拜。